国际足联高级教练讲习近日在平壤举行，本次讲习分为理论和演练举行，由朝鲜各体育团教练参加。本次讲习由国际足联讲师康斯坦丁·斯蒂芬·菲利普主持，讲述了对运动员的训练指导方法、体力训练方法和教练在足球比赛上的作用等。此外还有国际足联青年级教练讲习举行。